天天 小王鲁武王，这一位大嫂手盘上，面容好像我妇女，口音好像我的西方，跟当家妈讲一话， 我哭啊。 要民心的尊非常， 安那情 看那旁好像我妻模样， 有了待我下马打黄，见过你儿 大嫂听了，带来万金家事，故而动问。叫他妻子本人。 哦，不见本人呢。 No, 原是待会。 客官，你方才言道与那秋姑有八拜之交，你可知他家有些神的娘人，是的一字不差，我防范不猜，就带你前去。 好，如此大嫂听了。 大日来让我把花掉，所以是大嫂我去端掉，那是如果不听唱，请求别的胡子高强，他不给的鸟就出亡，二十年前早已忘，他不可是如今唱，我把双子在高堂，一起别的鸟若不知不知人他就空房，这是那秋中对我讲，你无有之人也 嫂问我要是当不知你是他家什么人呐、啊？他是怎样的毒人？有了，看四下无人，我不免用言语试探试探，有何不可？就是这个主意。 啊，客官，既然带来诗信，本当请到寒舍复查，怎奈房债小难以宽待，暂将诗信留下，日后长宿归来，自当登门叩谢。 这些呢，倒是一桩小事，本人有话要对大嫂请讲。 客官有话请讲。 大嫂。 当晚之对不人忘，这一个午餐是的日咱们回乡帮忙。 空谷吃花不思量，路最难当，饥饱如同来往的走散美景，岂不然又是花瓣子不是宝宝里面能带我是呼应 伴侣并无一点春心，哎呀，吃吃吃吃吃！ 有了，我不免去吃马蹄筋一锭，再试试他的真心如何呀？哎，大嫂，贵人指定有马蹄筋一锭，你看是古人，我与大嫂就片刻之欢，这个金子送与你了。 哦， 啊，怎么样？ 是你要不留你的本身留你两行的山门听人看 见啊同学姑娘啊 男朋友的来 什么男朋友的来给你看看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好了啊 下人啊，一路风霜，不用拜了。 就你心下早不敢死，枉我心出孩儿不孝子孙。 哎呀，一路风霜，哪个来救你？来，坐下。 谢主。 儿啊， 母亲， 我来问你，你在楚国官居何职？ 官居光禄大夫之职。 光禄大夫之职、 哎？ 哎呀，该为娘我谢天谢地， 当谢天地。 哎呀，这就好了啊！ 好了。 哎呀，儿啊，你看什么啊？ 孩儿回家来把你。不见你那儿媳她往哪里去了？ 哎呀，不是我提起呀、啊，为娘我倒忘怀了。 怎么？ 你媳妇是才才上而回，去到后面与为娘收拾茶饭去了。 哦， 你等着。 怎么？ 等我还她下来。 哎，母亲不要还她。 哎，还她下来，还你等着，你等着啊，媳妇回来。 老我。 你丈夫如今做官回来了吗？ 我怎么我官人他回来了？ 回来了，来来，啊你你父啊三婶你父亲相见呐、啊，来来来， 这里 来，哎呀，啊你妻子来了， 我在这里。Thank you. 娘子，千不是万不是，喏喏喏，都是本人的不是，你还年来夫妻之情呐、啊？ 不、哦，夫妻有什么夫妻？为什么你让你逃飞了？ 没有事，怎么骂起人来了？哈哈哈哈。 慢慢的将来 谢谢谢啊！ 不奈何情系困在城的， 哎，儿子， 母亲。 跪下了不用啊， 跪下了， 跪下了， 跪下了。 哎，这条腿为何不跪呀、 啊？这条腿， 嗯。 哎呀，在中途路上受了风寒，又是个抽筋，跪不下了， 跪不下了， 跪不下了。 好，为娘我与你治腿。 俗话怎样？ 哎呦，啊，媳妇，忍下了吧。媳妇不怕求夫人，为婆也过也才一年青春，我就跪下了。 上香， 老朕的是 修复离家二十年， 盼得为娘两言传， 今日一家同相见， 不如团圆肉绵绵。 好个肉绵绵，金虎， 金 虎，你们来呀！ 来了，来了。回来。我来问你，方才在上院、是被人的不是，你不该在母亲面前搬弄是非，叫我罚跪在此，什么道理？翻不了你们。 我若不看在婆婆份上，定不与你甘休。 哈哈，我若不看在母亲的份上，我就要 问子娘， 我就要 子娘， 我要 尊娘， 我要跪下了。哎呀呀，列位休得取笑，这是我们做外官的回来，在娘子跟前俱是这样的规矩呀、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连良、李世济、马福禄等演唱的京剧《桑园会》。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看他。 再请听李长春演唱的《将相和》。 Thank you. 如此。 赵氏孤儿。

了。